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大家好，而家是晚上的时间9点钟。预料一股海洋气流将会在明日影响紧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至到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埋沿岸有雾，最低气温约为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3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天气温暖，本周中后期显著转冷同埋有雨。现在的室外气温是 21.3 度，湿度 86%。一阵间9点钟会有古坛天地会，10点钟会有粉身旅行团的重播，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啦。 嗨，大家好，我是长毛，我现在撑这个 IBHK 网络正经台。 你现在听的是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咁啊，电话旁边接通咗陶杰先生，你好。 我觉得呢个5000万咧，当然佢话法律冇问题，但系而家有 好啦，电话旁边有公共专业联盟嘅莫乃光议员。 咁呢个当然好严重啦，睇下你从边个角度去话点睇啦。 都系我逼佢，真系冇办法。我一日都要尽力去完成我嘅功课，咁你日日咁样跑，我冇得休息，长嘢咁，佢都会喘噶嘛。 为民喉舌，仗义执言，8192-4481热线开放。IBHK 一台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歌时的烽烟四起。 对于中意旅行嘅人嚟讲，旅行嘅意义就等于人生嘅意义。旅行嘅时候，你所见嘅人同你所见嘅事，都系你人生值得回味嘅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唔同嘅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嘅难忘经历。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本节目涉及财经资讯，节目内的财经资讯由第三方提供，所有内容只作参考，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结构性产品的价格可升可跌，投资者可能损失全盘投资，过往表现并不预示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的发行人亦都可能是唯一的报价者，在作任何投资之前，投资者应先了解相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留意有关上市文件。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始。 嗨，大家好， 大家好， 又星期日晚古坛天地会的时间啦。喂，咁啊收复了20000点咯， 系啊，相当之唔错啊，上个礼拜 宽容下啦，你、开心啲啦，咁难得。我本来谂住买香槟上嚟饮噶啦， 系啊，咁啊要啊，真系 机会难逢吓。咁啊嗱，同上个礼拜一样啦，我哋先 recap 一下呢个礼拜嗰个市况先啦，咁然之后交俾阿 Sam 哥同埋小 J， 即系俾啲指示大家咁样啦。咁咧就今个星期一咧就系2月29号嚟嘅，咁嗰日咧其实就系 G20 财长会议之后咧 嘅一日啦。咁嗰日人民幣嘅匯價咧就係回軟嘅，而且咧內地嘅股市咧就跌嘅嗰日。咁所以嗰日恆早朝頭早啊，恆指高開兩點之後咧就掉頭跌噶啦。咁、食完飯翻嚟咧就跌超過300點，只係守住即係19000點嘅關口嘅啫。咁嗰日全日就跌1.3%啦，收市咧就19111點嘅，國指咧就跌咗呢個嘅係1.5%，就收7916點，嗰個成交額咧就係640億嘅。咁嗰日咧就跌得比較緊要就中移動啦。咁另外有一單比較特別啲啦，就可能大家都會講下，就係即係四環醫藥復牌咧就跌咗50%嘅。星期二啦，咁啊三月嘅開始啦，咁啊嗰日咧就人行降準0.5%嘅，咁就恆指高開148點之後咧就出咗中國二月份嗰個製造業嘅 PMI， 咁咧就係49%，咁咧就係創咗3年嘅新低嘅，咁所以恆指咧就即係中午就一度倒跌啦，但下晝翻嚟咧市場就憧憬翻即係會有啲藍字嘅措施刺激經濟，咁所以就升咗308點嘅最多。咁最高見到19420，咁最終咧就全日升1.6%，就收19407嘅，國指就係升1.9%啦，報8068點，嗰日咧都係669億嘅成交額。咁嗰日升得比較好啲咧，就係啲地產股同埋資源股嚟嘅。咁禮拜三啦，呢、這個就即係最高興啦，大家仲係嗰日都幾開心啦。咁因為嗰日就跟隨住外圍向上啦，其實一開波咧就已經高開咗380點噶啦，咁跟住就越升越有啊！食完飯翻嚟咧就係即係上翻20000點嘅關口，最高咧其實見過20058點嘅，總共升咗600幾點嘅。咁啊，全日收市咧就升3.1%，都幾緊要，就即係報20003點啦。國指咧升得仲多3.8%，就係報8374點。嗰日嘅成交額咧，就係926億8700萬嘅，係1月21日以嚟咧就最多成交嘅一日嚟噶。咁啊，嗰日大家都相信都會比較忙碌啦。其實係禮拜四咧就係、就因為已經收復咗20000點嘅關口啦，咁啊就嗰日高開咗少少之後咧，就見到有啲壓力啦，就掉頭向下嘅。咁全日咧就跌咗，即係試過跌超過200點噶。咁就最後收市跌0.3%，就收窄翻好多，就係19941點。國指咧就反而升，就升咗0.2%嘅，就8390點嘅。咁啊，成交額咧就717億。咁啊，嗰日咧就匯控同埋渣打逆市上升嘅，反而跌嘅咧就係聯想集團嘅。咁啊，最後就星期五啦。咁咧就因為咧就呢個 Dow Jones 咧就創咗2個月以嚟嘅新高啦，咁啊帶動咗恆指都高開110點嘅，早段咧最高都見到20200點嘅，咁最終收市咧就升1.2%，就20176點，咁就國指咧就升2%嘅，8557點，嗰日嘅成交額咧就793億9900萬，咁呢日咧就相當多唔同嘅板塊都升啦，地產啦。風電啦，包括阿小 J 上個星期介紹916啦嚇，咁就同埋啲汽車股 816嚟嘅， 816啊， 係， 係咩？哦 ，OK OK， 係啦，咁就啲汽車股咧都係即係升得相當之唔錯嘅。好，咁啊 recap 咗呢個禮拜嘅市況啦，咁啊兩位有咩睇法？ 咁講翻個大市先啦。咁其實頭先你都講啦，上禮拜嘅氣氛相當之唔錯嘅。咁大陸嗰邊就降準，咁跟住外圍嘅市又升得非常之靚嘅，咁上個禮拜五收市，道指嗰邊都重上翻17000點，啱啱鬆少少嘅，咁但係個市嚟到呢啲位咧，咁其實你而家兩會仲喺度開緊，咁暫時具體少少嘅消息，即係利好經濟嘅政策暫時仲未出嚟嘅，咁通常都係開完會之後，咁啲政策具體嘅措施啊，先會出台嘅啫。咁我但係覺得開會之前同埋開會呢段時間升上嚟嘅話，咁大家都要小心少少，即係再我意思係叫大家小心，即係再升多少少先再小心啫。咁睇緊下個禮拜咧，咁大概你睇翻個恆指圖咧，其實而家就上個禮拜收就收喺20177點嘅，咁 在之前你睇翻上年2015年嗰时，差唔多十月份嗰个低位咧，就系20,300+嗰啲位嘅。咁下个礼拜一开始，你照翻上个礼拜五美股嘅 ADR 嗰个计咧，都去到20,300+、20,400差唔多呢啲位嘅。咁就嚟紧要睇翻呢啲位，睇下冲唔冲得穿先咯。咁如果企翻20,300+至20,400呢位，咁就可以再睇好多少咯。咁上面再上嘅阻力位就系我计过，就系大概20,100+ 至21,200嗰啲位咯。咁量嘅升幅系差唔多嗰啲位，暂时就咁，而且系条100天线嗰啲位嘅。咁而家暂时都升穿咗条50天线噶啦。咁50天线系上个礼拜三裂口高开已经穿咗，咁礼拜四再试一试，回翻少少，但系都系企翻条50天线楼上。咁礼拜五再升多少少，咁个势就都系非常之靓嘅。咁所以再但系你要睇翻嚟紧下个礼拜到底企唔企得稳20,400楼上咯。咁如果企得稳嘅走势更加靓少少咯，咁再上一层楼，我觉得就有机会嘅。咁但系呢啲位真系要睇啦。通常我睇都系嗰、个位破唔破嘅话，我都系睇三日嘅。咁三日嘅平均嚟讲系，如果升穿嘅话，我觉得就会个势就会靓好多。咁头先都讲啦，道琼斯道指嗰边咧就升翻穿17,000嗰啲位嘅，但系短时间我又觉得升得比较多少少。咁你再之前你上个月应该二月或者一月尾嗰段时间曾经去到15,500+嘅，咁都升咗大概1,500到，咁差唔多成10%到。咁你以我嘅推算，应该系10%就应该就17,200左右呢啲位咯。咁嚟到呢位，大家都要小心少少咯。因为如果就算个市唔回嘅话，就算牛喺度，我都反而都系有啲担心嘅。咁始终而家个形势上暂时就我乐观，但系又唔好太过疯癫，去到疯癫嘅程度咯。大家时刻都要谂住手上嘅货，如果一唔对路就要或有赚嘅，或者仲赚紧嘅，都要设翻个止蚀啊，或者止赚位会比较稳阵少少嘅。话晒都喺低位，即系二月嘅低位就系恒指嘅低位，就18,200+嗰啲位嘅。咁而家20,177，即系差唔多有2,000喺低位反弹。咁正常嚟讲咧，我睇个图咧，仲个势仲有机会向上嘅。咁但系都系要大家小心少少咯。咁再上博嘅空间，睇翻我都话头先都系21,200啊，21,000啊呢位，咁大概都系1,000+啊。咁再讲翻之前，其实而家两会嘅情况，我觉得就因为在之前嘅以前嘅经验同我哋讲，一开完会或者临近开差唔多开完会嗰段时间啦，个市都有机会回翻一阵嘅。咁如果大家即系手度唔系太多货嘅话，可以后回翻先再买，就暂时唔好喺即系21,000啊嗰啲位去追货咯。咁我就会比较危险少少咯，系啊。咁再之前，其实我同大家讲只939咧，都有两三礼拜冇跟进过，咁而家都要跟进下咯。咁其实而家去就上个礼拜都升翻上嚟，去到4.79嘅。咁如果大家跟住我个步骤，咁我平均价大概都系4.7松少少，或者4.75嘅啫。 咁其实你睇翻都系嗰句咯。下个礼拜如果去到五蚊边啊，五蚊最好5.1左右嗰啲位置可以食一食户先咯，有机会就咁头先其实阿 King 都有讲下啲上礼拜五啊升幅比较多嗰啲系汽车股噶嘛，咁其实我都有揀过一隻汽车股嚟同大家讲嘅，咁下一节先讲啦嘛。 好， 系咯，咁而家暂时都系讲住个四先，咁其实你睇翻我而家就讲翻939先啦，因为939同个恒指嘅图嘅走势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咁只939就啱啱去到条五十天线。即系啱啱好五十天线个价就系4.79，咁佢上礼拜收4.79嘅，咁你如果去条100天线5.15，咁我所以点解叫大家如果后位走嘅话，就去到嗰啲位就走一走，咁就会比较稳阵少少咯。咁你去今个月其实系今个月尾应该3月20日嗰啲日子应该公布业绩嘅，咁好多都话，好多大行都话啲业绩应该唔会太靓，咁一嚟啦，咁我觉得虽然系业绩唔系太靓啫，但系个股价已经跌咗咁多，喺个股价已经反映咗出嚟，而且个息率系比较吸引嘅，相当之吸引，成7-8厘呢啲厘数，咁其实。去持续性嘅派息嘅比率都系比较高嘅，都系因为佢就算喺金融海啸嗰段时间啦，其实佢派息都系好似系减少咗少少啫，都唔系减少得太多。咁所以喺就算系经历过金融海啸之后咧，咁其实佢嘅派息一路都系 keep 住呢、這个即系2.0至3松啲呢位人民币呢位嘅。咁我所以觉得。有咁高嘅派息嘅政策嘅话，咁以我嚟睇，阿爷就一定会即系将多余嘅钱派翻俾自己嘅，咁就唔会话突然间可能原本系派3变咗派1啊或者0.5嗰啲，我觉得唔会咯，机会微少少咯，系咯，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 keep 住后位。睇高少少再走一走，跟住再回翻落嚟，先再收翻，咁啊炒住波幅都比较好咯。系啊，咁咁就暂时就冇乜补充啦，个大市就系啊，你睇下你有冇咩补充？ 系咯，咁啊上个星期大家都比较开心啊，因为系跌咗咁鬼耐啦，跌咗成年啦， 系啊。 咁除咗单日升600楼上啦，即系个焦点之外咧，就睇到因为三月份逢即系非农就业数据咧，系每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五出噶嘛， 系 咁上星期五啱啱出啦，咁啊见到嗰、那个非农职业增长啦，嗰、那个就24.2万嘅，咁啊个失业率咧保持住喺5%留下喎，4.9%啦，佢一出咗。其实如果睇翻咧，美国嘅失业率咧喺2011年咧高位系9.几嘅，即系持续啦减少啦个失业率。咁啊，2012咧就有7.几，2013咧就6.几，14就6.几啦，咁啊15咧去到6啊嗰啲位。咁啊，去到2016年咧就4.9咯，咁好犀利喎！真系见到美国嗰个喺呢个经玩喺经济上边咧玩呢啲财技啊，咁 唔系可能数，但系数据上可能有啲水分嘅，因为你佢有部分系唔计你即系耐咗唔揾工嗰扎人嘅。 耐咗唔揾工 咧，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呢个系即系好奇怪，因为咧。我有睇一啲即係比較美國都叫主流嘅財經節目咧。其實你質疑數據有水分呢樣嘢，永遠口同鼻拗嘅，係咪先？ 係啊。 但係咧，好奇怪喎！近呢一兩年咧，唔知因為個加息嘅問題咧， 係成日都將呢樣嘢咧攞出嚟講嘅，即係話嗰啲 drop out 咗，即係喺屋企宅喺度唔揾工嗰啲人咧，就冇計到落去。咁佢話咧，好多美國人咧係唔信個失業率低嘅，真係，即係佢哋嘅眼見咧係見到好多後生仔唔揾嘢做，即係佢哋話咁咯。不過就呢啲係唔係嗰啲？即系惊加息嘅人，即系讲啦，特登咁样讲又唔知啦。呢个就，因为我冇去过美国，冇办法判断呢样嘢。 唔系咁诶，应该我觉得就系因为佢又系有呢个情况喺度，先会诶咁讲出嚟，系冇理由系无的放矢嘅，都有啲道理嘅喺度。嗯， 咁、不过 anyway 啦，即系佢有个数，但系即系好似礼拜五出咗之后，其实个市场嘅气氛，即系我上网睇下啲讨论区啊 ，click click 嗰啲。啲人都即系磨刀霍霍咁咯，一见到个 non-farm payroll，即系个非农就业数据系好嘅时候系。 但系而家你大家都知啦，好多系其实好似阿达哥咁，好似冇嘢做，其实又做紧嘢噶嘛，即系阿鲍基达咧。 系 咯，我谂美国都系主流嚟嘅呢样嘢，咁要过几年先睇到个真相啦吓，咁啊当呢啲数字系真先好 唔好？好，系 咁如果当真嘅话咧，咁啊，譬如好似阿 Sam 哥头先讲啦，道指由呢个15,500弹到呢啲位咧，就睇翻10% 就17,200啦。咁我自己就睇高300点啊，唔好意思，咁即系去到个阻力啫，系其实我依书直说啫吓，就17,500点嗰啲位就。有一个好大嘅阻力嘅，就系、是、之前跌穿嗰个支持位啊，17,600点嗰两个大啲嘅支持位啦，系、啊、所以变咗阻力啊，而家系17,500点嗰啲位置。咁同埋纽约期油咧做咗个双底升穿咗个颈线啊，暂时。咁啊，嗰日高见咧，那个颈线就34.82啊，美金。 系啊， 系啊，有机会做翻40蚊。 上礼拜话都系上咗，如果上咗个36蚊嗰啲，36、37蚊呢位都 嗰时 系有睇过嘅，系啊，都系呢度都系可以以呢个原油嚟，其实攞嚟做个指标都几好嘅。但系好奇怪，就算个市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唔系，因为原油系星期五先升上嚟嘅啫，做出个突破嘅啫，咁但系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呢两日，我哋恒指已经做出个突破噶啦，系咯，咁所以佢牛喺度牛咗两日，临尾先即系上礼拜五先夹上嚟嘅啫，咁其实我觉得佢就好似慢咗少少咯，即系以我嚟睇个指标，佢又慢咗少少，滞后咗少少嘅，咁所以如果要 hold 住油价咯，一定要留意啲油价嘅。如果油价有乜风吹草动咧，咁大家就最好系沽紧啲货，就算你唔全部沽晒，你都沽紧少少，即系赚得多嗰啲先咯。 系啊， 因为你油价嘅波幅而家即系4-5% 啊，即系闲闲地咁，你一日3-4%，佢都来来回回有时都试过嘅，咁所以到时你如果今晚即系晚黑，可能你冇睇到油价之后，你瞓醒第日油价可能嗰啲啦。 咪而家啲资金好神经， 系咯？可能你瞓醒 今日又唔同，系 咪原本系你瞓觉之前系睇紧系36.几、37蚊，咁你可能突然间你瞓醒之后睇到33、34，咁就揿机沽翻少少货先咯。如果系咁啊，出现呢个情况就。 哦，不過期油啊，同期金啊嗰啲即係外匯都有得 set 止蝕嘅，記得 set 定啦，係啦，咁係啦，咁啊上個星期五就出咗非農就業啦，同埋另一個我覺得係焦點嘅係金價咧創咗一年高位啊， 係啊， 星期五晚咧，星期六咧仲要話係步入咗金價嘅牛市，咁犀利嘅，咁就係牛市。死啦！而家界定呢个牛市、熊市咧，真系好快， 好快。 下半年可能又话步入熊市喎。其实，系啦， 其实上落都系200-300蚊啫。啲金价其实都 200-300蚊，因为我哋印象中入行嗰个年代系几百蚊金嘅啫嘛， 300-400蚊到咯。 而家一两个月啦，行咗 系两个月就行啦，因为而家 半啊， 基数大啊嘛，1,000几蚊， 系咯，咁睇翻個金價咧，就 无可否认啦，个升势好强啊。虽然我睇金价熊市啦吓，咁咧嗰个金价咧睇翻就喺二月份嚟讲咧，最低位系1190蚊啦。咁啊，去到呢个三月一号嗰个位啊，就一。冇二月尾咁样讲啦，就1250啊，呢度都讲紧系60蚊嘅，咁啊做咗个期型啦，喺二月份，咁啊突破咗个期型啊，就如果用呢个黄金比率嚟计咧，可以到1315嘅，系啦，1315蚊。 嗯， 我自己睇过，点解讲个金价咧？因为我自己睇系熊市嚟噶嘛，个金价系不变嘅。 但系熊市都有反弹。 但系因为你连个磅咧都走弱啊，因为磅嚟讲咧，其实系好稳定嘅货币嚟噶嘛。 但系 都知 佢而家有自己嘅特别嘅因素嘅， 有黑天鹅事件， 系 咯， 你有 咁所以咧，因为啲货币咧。大部分貨幣都走弱啊，個金價無可否認係變得強咗好多嘅，都合理合邏輯嘅。咁我哋睇翻，如果啲匯價咧再有跌幾個 percent 空間，例如個 yen 咧去翻一二嗰啲位啦嚇，咁金價可能會變翻弱勢咯，到時可能見頂咯，即係短期嘅頂咯，係因為我自己睇。個金價由1900蚊跌落嚟1000零幾咧，其實係跌咗一半嘅。咁我有個技術性反彈，升翻30% 都唔出奇嘅。所以睇翻1310幾咁樣啦，係啦。大家可以用個匯率啊，同埋呢個油價去衡量個金價啦。係好。咁而下個星期我就睇係有啲兩會嘅主題會炒作翻啦，好似上次講話跟進翻只816咁樣咧，係唔該， 感謝 曬啊。咁又咁好好彩啦，有個明顯少少嘅升幅嘅。咁啊，雖然上個星期咧就限大股先嘅，咁啊有啲二線嘅有啲焦點股啦，譬如呢啲環保啊，阿傾講嘅汽車咧都有啲炒作。係啦。咁而家睇翻86啦吓，升咗一大棍嘅，咁啊唔讲几多 percent 啦，咁啊下一个阻力咯，咁升多一棍嘅啫，系咯，因为见光死啊，相信系嗱。咁讲翻86咧，比起958啦，即系916啊，咁咧佢估值咧系 P E 得5嘅啫，比起即系香港上市嘅同业啊呢一类股份嘅。嘅 P/E 咧係8倍到17倍中間嘅，佢係偏低嘅，因為同埋有背景啦咁樣，我相信再有一棍嘅升幅嘅。咁啊萬一跌穿咗165就止賺啦咁樣。好， 嗯嗯，咁你有冇補充啊？ 我唔補充呢只，係咁而。 唔係咁，因為我都想補充下我上個禮拜講嗰只1813合景泰富嘅。咁其實上個禮拜都同大家講嗰時係大概都係4.6左右嘅啫。咁上個禮拜五都收翻5.23嘅，都升咗大概10零個%咯，12-13% 度咯。咁計翻條數咧，咁其實你睇翻個圖啦，其實禮拜一係仲有機會俾你買嘅，大概都係4.6松少少呢位左右啫。咁其實佢連升都升咗四日啦，叫做咁喺低，因为佢之前咧好多再之前前一个礼拜咧，咁好多内房股都即系大价嗰啲，即系比较大 size 嗰啲咧，龙头嗰啲都升得都开始有个升势喺度啦。咁所以上礼拜都建议大家追落后啦。咁其实呢个礼拜即系上个礼拜升幅都相当之唔错嘅。咁但系佢在之前，即系出业绩之前跌落嚟嗰个位，大概都系5.3左右。咁上个礼拜我叫大家目标大概都系5.3左右，5.2-5.3呢位。如果下礼拜再升多少少，应该都要食糊咯。咁其实如果唔走晒，我谂都要沽翻一半货先，再留翻一半货再睇咯。咁上边。5.3呢位嘅阻力真系非常之大嘅，如果升穿咗，你剩翻一半先就可以

睇翻个图好多倍啊！ 十一蚊系咪大时代嘅时候嚟嘅？ 系啊，系啊，未大时代已经炒咗去过呢位啦、哦。其实系啊， 系依家睇翻个一年图， 一年图嚟。 咁点解依家又会留意翻咧？ 咁、嗯、如果我哋缩翻去三个月图嚟睇咧，唔好睇咁远，睇唔翻转头。 系三个月 恒指啦，就突破咗颈线啦，而佢咧仲系一个箱底下边个底部。 系啦， 系因为往往我哋炒股票都会有啲行先，有啲行后。 嗯， 钱啊第一嚿，银包钱啊第一嚿，咁轮流用嘅啫，系嘛？咁啊沽完啊，咁买翻啲二线啦。咁啊加上阿 King Sir 就介绍啲汽车股啦，咁佢都系汽车嚟嘅。 系，仲要系上个礼拜啲汽车股啱啱礼拜五啱啱喐噶嘛。 吓， 咁佢又上，其实佢上个礼拜都冇乜点升过。 嗯， 系啊。 好，我嘅睇法就系咁多，你补充。 系咯，咁其实在之前咪仲有，其实佢都仲有个消息嘅，咁系佢就同睇先，红海同埋腾讯加和谐汽车噶嘛， 嗯， 佢曾经就因为佢之前就共同创立咗间和谐富腾啊，即系用嚟开发嗰啲互联网加智能电动车嘅， 系 咁，所以因为有咁量咁好嘅两个盟友加盟嘅话，再加埋去，咁我觉得应该系呢番嘢应该系非常之杀食咯。可能佢开发得出嚟，可能有啲无人驾驶嘅电动车啊，都唔出奇嘅。咁系咯，咁因为红海其实佢喺嗰啲之前好似系同日本嗰啲嗰啲机械人科技嗰啲曾经都入过类似即系机械人科技嗰啲公司嘅，咁、嗯、以红海嘅财力同埋实力，再加上腾讯喺互联网上嘅优势，咁我真系觉得佢有机会，起码俾人一个谂法咧，可以发大嚟做咯，系啊，咁、 嗯、 起码有呢啲同景嘅空间，即系可以无限想象嘅呢啲，系、 嗯、 啊， 因为佢我印象就系上年五月啦，咁、嗯、啊富士康就再入股华汽车嘅、 嗯， 就系、是、第二大股东嚟嘅、嗯，富士康啊，而家改咗名系啦、嗯，就揸住10%+系啦，我冇再 update 啦，应该系咁上下嘅，系、嗯、 咁所以其实383我都系一间比较值得大家留意嘅公司咯。咁系我都要申报下，因为上个礼拜五临收市之前都买咗少少货嘅，自己就系啊，嗯。 但系佢跌穿咗嗰个箱底下边个底部就止蚀啦。 系啊，嗯。 因为始终佢11蚊落嚟啊嘛，唔知会唔会收翻得翻，咪即系收翻晒啲货啦吓，因为佢都排完一浸啦，早前系啦。 唔系因为之前10蚊嗰阵都跌得好金噶，去到成个几就应该就低位个我浸就，咁、 嗯、 所以去个几弹翻上去6.6-7蚊嗰啲位，跟住再怼翻转头，咁而家出现咗喺大概4蚊附近嗰啲位又做翻个两个箱底嘅话，我觉得有就算有。睇个图就有机会去翻5蚊，或者有机会破5蚊呢位都唔出奇 嘅。嗯嗯，好。咁啊，同埋咧，就我认为两会咧会讲啲环保啊，仲、嗯、会有提翻啲内房嘅，系啦。咁咧就我想讲下只688嘅，咁啊中海外啦。咁咧佢睇翻中海外个图咧，中国海外。688啦，个图咧其实咧佢有个裂口嘅，系前两日 使唔使哦？前两日噶 系啊， 咁啊唔使，我以为要睇远啲添。OK， 咁呢个三个月嘅， 嗯， 系咯，因为佢呢只股票，大家可以睇翻佢几年个图咧，佢咧有个惯性嘅 几年啊， 五年图， 揿先， 好嘛？有啲长短嘅，因为大家譬如学图表啦，大家都知阴阳烛系某日本人创噶嘛，系啦，大家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噶嘛。譬 我会留意一下啲裂口嘅咁样嘅。譬如688咧，佢每个裂口都会补翻嘅，会补裂口嘅。咁其实呢个688咧，佢大家都知佢稳健啦，同埋低负债咁样嘅，喺香港嚟讲系得十几个 percent 负债，系最低嘅内房股嚟嘅。咁啊，佢系自从咧喺1997年有个亏损之后咧，到而家系未试过亏损嘅，系啦。咁啊，而家佢喺呢个叫土地发展方面咧，已经由呢个一线咧转到系二线啦，大部分。咁啊，一线咧就城市占14% 咧，二线咧就占咗65%。哦，原来呢个二线啊，有分二线强城市、二线中城市同埋二线弱城市。 哇，好啊！ 好啊，我咁佢就界定咧吓，呢、這个。二线强城市咧，系有呢个南京啊、杭州啊、沈阳、重庆、成都啊嗰扎嘅。咁啊，中城市咧系郑州、长春、长沙啊、福州啊、哈尔滨啊、昆明啊，即系大概啦，我唔读晒啦。弱城市咧就南昌、佛山、南宁啊、太原啊，我唔识啊，系啦。咁啊，讲一讲三线强城市添啦，就系、是、珠海啊，原来珠海系三线，我一路都以为二线嘅，系咯。咁啊，三线嘅弱城市就桂林啦。咁啊，三线弱城市中线，头先唔好意思啊，三线弱城市咧系呢个汕头啊、肇庆咁样嘅，系啦，大家有少少印象啦。咁啊，佢咧一线咧就占咗14% 啦，65%二线啦，咁啊三线咧占咗21%。咁因为我同阿 Sam 哥都一路有介绍呢啲内房股啊嘛，都睇好好似头先佢介绍1813合影泰富啦。咁688就因为佢係恒生指数成分股唔可以有太大嘅升幅跌幅咁样嘅。咁嚟緊我就同意阿 Sam 哥讲嗰个恒指呢会突破颈线目标去21000几嗰啲位嘅。咁就会短线做呢隻688嘅，会抠佢补返裂口呢，即係近期嘅裂口23.8到24蚊有个 gap 嗰度嗰个位，就抠嗰个位跌咗落去呢之后有1蚊雞嗰啲水位呢就买落去啦。咁就睇返21000几嗰啲位会食糊囉。咁下个礼拜嘅部署就係咁样。好，就两隻囉。大概係咁多。 咁就補充少少啦，內房呢排啲新聞都相當多喎，即係你首先啲樓就炒到飛起啦，依家 好似有排隊買樓喎，呢一線城市嗰啲 深圳嘅 喺四大啦，即係四大 城市， 北上廣深就即係排曬隊買啦。南京咧就係出現咗攞埋被鋪連夜排隊買房嘅，咁咧就係呢個溫州咧就有一個。90后嘅 AA， 即係嗰啲property agent 嗰啲啦，即係賣樓嗰啲啦，就3个月賣咗2亿嘅物業出去，咁你就即係話佢就發達啦咁樣。咁就即係依一啲人呢就話，本來為咗針對呢、這、一個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呢，就意外地刺激咗一線城市嘅即係樓市咁樣。咁就即係短期之內，咁即係其實對楼市啦，同埋内房股当然即系有好大刺激作用啦，吓咁但系亦都有一啲经济学家或者都有啲市场人士担心嘅，长线咧对个经济就未必系一个好处嚟嘅，咁就话即系会有隐忧，即系其实个局咧就几似金融海啸之前美国咁样样，即系令到即系佢哋担心咧系令到好多其实冇能力负担层楼嘅人咧就因为咁样样而买咗楼。咁到佢哋如果供唔起层楼嘅时候咧，就会引起即系资金链断裂啊！ 吓、啊，咁啊，周小川啱啱先讲完话，系咯、首期要可以再俾少啲、 啊， 大佬。 系啊，系啊。譬如沈阳咪出咗单政策，就系、是、零首付 嘛，但系 即刻收翻 啦， 即刻勒住呢个，系唔掂，因为即系有啲有息之 事，唔掂、 啊。系啊，但系即系亦都反映到，其实即系呢个系其实中国经济一个。大問題咧就係通常國家出咗個政策咧， 即下面嗰班友咧就亂咁去 interpret 個政策嘅就會， 即係每個人嘅解釋都唔同噶嘛，即字面上嘅解釋， 即係佢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政治任務嚟嘅，而家國家發出咗呢個政策，就要不惜一切咧去完成呢個任務。 但你要區分係大城市同埋細城市嘅之分㗎嘛？ 哦，我而家知道啊，中國咧係全世界最多羊嘅， 嗯。 系 嘛？咩？ 觉唔觉？即系好多嘢都系咯，即系抢盐啊！ 唔系点解你话好多咩大妈啫？大妈买唔使理噶嘛？你大妈即系读几多书，同埋虽然系好多生活经验啫，但系你好多都唔系读好多书噶嘛？ 系、哦，所以我认为今届红市嘅主要原因系派晒俾大妈咯，喺、嗯、千几蚊嘅时候 系啊， 咁样睇嘅。嗯 系啦，咁依家即系网络上面咧，就已经即系谣传咧，就有呢啲情况出现，就话咧，即系要举一个例啦，即系话有条友想卖咗层楼，佢层楼咧本来系值即系可能 let's say 五十万人民币咁样样， 系， 咁咧佢就揾一条友嚟，即系嗰条友咧系做买家啦，但个买家咧其实系冇钱嘅，根本就系、是，即系根本上就系可能系个无业游民嚟嘅个喺条街度。即系游嚟浪荡嘅啫，咁、 嗯、 咧就叫呢条友去银行度申请，即系首先就借咗首期俾佢先，然之后就叫呢条友去银行度申请埋其他剩低嗰啲按揭佢，咁咧、嗯、就即系当然用假文件噶啦，呢啲系即系又声称话佢呢条友即系喺边度做嘢啊，又有几多存款啊 ，credit card 嗰啲咁，咁因为即系结果咧就因为国策嘅问题咧，就啲好多银行咧都批得好松， 系都要借， 都借咗出嚟。咁於是乎咧，就借一嚿錢俾佢，就買一層樓。嗰、那個業主咧，就可能俾翻幾皮嘢嗰條無業遊民，即係等佢做報酬咁樣啦。咁、嗯、業主收咗 cash 就走咗啦。呢條友就嗰、那個入無業遊民咧，就供唔起層樓啊嘛。咁於是嗰條又走埋，銀行咧就借咗100万出去，就只係收翻一層價值50万嘅樓翻嚟。於是乎銀行咧就會將呢嚿嘢咧包裝成為一個理財產品，就賣俾啲散户。咁、嗯、repeat 翻成個即係金融海嘯之前嘅即係呢個嗰個美國嗰個情況咁樣囉。咁、嗯、希望唔係真㗎啦呢樣嘢，但係就呢個都要喺即係所謂叫做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啦，即係冇理由咁笨嘟，即係美國佬衰過嘢我哋exactly 一模一樣衰一次㗎嘛，我認為係。咁所以即係希望系即系有关当局啦，都会留意到呢啲情况，唔好俾佢咁样样啦。 嗯， 而其实即系个楼系升系好事嚟嘅，认为系，即系始终一世人打工咁辛苦，辛辛苦苦买啲砖头翻嚟，梗系希望佢个价值系保到本噶嘛。 嗯， 系啊， 系咪？咁所以就呢、這个就中国楼市最近嗰个观察就咁样样啦。 嗯， 系啦，咁我剩咗十零分钟，不如讲讲呢个佳宁安。 系啊。 咁就撳返啲圖出嚟先啦，就喺個 email 裏面嚟嘅。咁其實上一次呢就係講緊呢個陳松青呢就將呢個佳寧呢就係打算呢就借殼上市嘅。咁借殼上市其實即今日睇返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自己嗰盤數係上唔到市㗎啦就係。咁但所以呢就要問呢個係大馬方面嘅即王氏家族啊，即大馬姓王呢一家人咧非常之有錢啦，就係呢一個嘅王創寶、王創山兩兄弟，咁咧就利用佢哋當時有一間上市公司咧，就叫做美漢企業嘅，咁咧就利用呢一間嘢咧嚟到咧係借殼上市咁樣，咁啊亦都講多即係順手賴多句啦。當時幫王創寶、王創山做嘢嘅頭馬咧就係金撈尖尖培中嚟嘅，咁、所以佢有金牌莊家呢一個嘅稱號啦。好啦，咁啊翻翻嚟個古仔裏面啦，咁就呢個時候咧就已經嚟到係呢個1980年噶啦。咁咧就陳松青咧就將美漢企業咧就改咗名叫做佳寧置業嘅，咁就係成為咗佢第一間嘅上市公司啦。呢個時候咧佢就同佢個師傅咧阿鐘正文咧。就想買一個好著名嘅物業嘅，就係香港島金鐘嗰度咧，就有一間有一個大廈叫做金門大廈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今日嘅邊度咧？其實就即係今日嘅美國銀行中心啊。 咁就係金鐘嘅，大家如果有經過呢可能都會見到啦，就係呢一度。係啦。咁當日呢就叫金門大廈，因為佢係好出名嘅建築公司金門建築呢就起嘅。咁樣後來經過數次嘅易手啦，咁因為點解？因為其中始作俑者就因為呢個陳松青咧買呢等嘢嘅時候咧，其實冇找到數嘅，咁所以咧後來就打即係打咗好多年嘅官司咁樣嘅。咁啊，翻翻去頭先睇到，咦，唔係喎，呢個嘅佳玲嗰個新聞報導先係啦。咁就呢棟金門大廈咧，其實就係、是。由金門建築起咗啦，咁然之後咧就係75年咧就怡和買咗佢嘅，但係到78年咧就轉咗俾置地，即係轉咗手啦。就79年啦，就聯合翻之前講嘅九倉收購戰啦，因為呢個置地咧就係要籌期咧就係同白玉江咬手瓜嘅，咁所以咧就想將金門大廈買咗佢，咁嚟即係。接下一手嘅咧就係陳松青嘅佳玲集團啦。咁去到1980年嘅一月咧，呢、這、一個嘅陳松青啊，就同鐘正文咧就係、是、用9.9億就買咗呢個金門大廈翻嚟嘅。咁呢個咧置地一年裡面咧就賺咗2.8億300多萬噶啦，已經係咁啊，即係係亦都係當陣時香港。數額最大嘅一宗地產交易啦，咁啊呢個金門大廈賣出咗咧，又係即係震動咗全個香港啦嚇。咁呢個時候咧，就令到啲人咧就認為咧係即係佳玲集團咧已經成為咗香港即係地產嘅頭幾名嘅咁犀利嘅公司嚟噶啦。咁譬如我哋可以睇下即係當日亞洲華爾街日報就咁樣報導嘅，佢就話咧呢一單。嘅交易咧，就令到佳玲咧成為咗香港地產業嘅龍頭，咁代表住咧東南亞嘅地產市場咧進入咗即係呢個大時代啦，咁樣樣嘅。而因為呢一單交易咧，就係即係香港嘅證監會咧就開始注意到即係佳玲呢一間公司啦，就要求咧就呢一個佳玲集團咧就提供佢哋公司以及即係佢背後嘅老闆陳松青咧更加多嘅資料。咁所以喺80年1月14號咧，陳松青喺律師嘅陪同之下咧，係去到證監嗰度咧，就係提供多啲關於佢自己嘅資料嘅。咁呢次亦都係陳松青咧，就係、是第一次咧喺傳媒面前咧，就係即係露面啊！啲人咧先知道佳玲集團背後嘅老闆咧，就係呢個姓陳嘅人。咁當時咧，佢就咁樣講嘅，佢話佳玲咧係由佢同埋咧一個嚟自呢個南洋嘅大家族所控制嘅，咁佢自己咧就係福建人嚟嘅，咁又同潮州幫好熟嘅咁樣樣嚇，咁而且咧佢哋喺邊度集資咧？佢哋就喺 New York 嗰度集資嘅咁樣樣，就有人即係、就是、有一個有銀行咧借咗錢俾佢哋㗎啦，咁樣樣嘅。咁因為佢講到呢啲嘢全部都係模棱兩可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就有好多關於陳松青嘅傳說咧，就喺呢度即係開始嘅。咁包括之前都提過啦，有啲人話佢係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兩公婆嘅支持嘅，嚟自菲律賓噶啦。亦都有啲人咧話其實係佢哋係蘇聯嘅特工嚟嘅 ，KGB 咧就俾錢佢哋使嘅咁樣嚇。咁咧就即係令到陳松青咧就有一個好神秘嘅光環啦。嗱咁咧就喺七月嘅時候咧，就金門大廈咧就正式易手啦。咁啊，就佳玲咧就將佢象徵式$1就轉移咗俾自己，即係佳玲集團下面嘅佳玲置業咁樣樣嘅嚇。咁咧就咁都未算，即係呢度咧先睇得出即係陳松青嗰個犀利嘅地方。佢七月頭咧先正式接收咗呢個金門大廈啫。佢七月尾咧就宣布咧。出售金門大廈嘅談判咧，已經進入咗最後嘅階段啦。我哋集團咧打算以15億嘅港幣，係將金門集團賣俾一個獨立第三方咁樣。喂，月頭先至用9億買翻嚟，呢、這個已經係有好多 premium 噶咯。因為嗰棟樓再之前一年係值7億多嘅啫，然後你再一年之後就可以揾到一條友係15億賣嘅。咁呢個係咪好嘢咧？咁樣咁咧，就八月終於咧就揭曉係賣俾邊個咧？就賣俾恒生銀行嘅創辦人林炳炎個仔 林秀榮和林秀峰兩兄弟的，就話呢是用11亿8千万就賣75%俾佢，九月完成個deal呢就交錢咁樣嘅。咁呢就所以呢就到最後呢係十月公布話嗰個交易完成嘅時候呢係賣咗16亿8千万，咁呢就成個交易呢係唔使一年之間，即係左手交右手呢就賺咗呢一個嘅7亿港币返嚟嘅。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如果喺呢個股市裏面有一間公司做買賣係咁犀利嘅時候，即係佢嘅股價係咪即係會即係衝出銀河系呢？咁啊佳靈呢就成為咗即係嗰一年啊，即係1980年呢就成個股市嘅焦點啦。佢呢由年初嘅時候呢間公司市值係5億嘅啫，到咗10月賣出咗金門大廈之後呢係已經係當時36億嘅市值，個股價呢升咗7倍嘅。咁呢就呢個時候呢就正正式式可以叫做真係叫佳靈帝國啦，呢個時候就係、是。即係佢係其實剛才講咗咁多 click clack 嗰啲嘢呢，前前後後加埋呢都唔使兩年時間。就由即係籍籍無名呢就變成咗香港即係無人不識無人不曉嘅，即係一個非常之做生意非常之犀利嘅即係一個公司咁樣，同埋一個老闆啦咁樣嘅。咁接住嚟呢佢借住呢一種名氣呢就再進行第三階段嘅擴充嘅。咁呢就係、是、喺1980年開始嘅。咁呢個呢我自己就好喜歡呢，就叫做同乾隆相比嗰個叫十全武功啊。咁因為乾隆王呢就係好興話自己即係打個十次仗都打贏嘅，咁所以就叫十全武功啊呢、這個。佢自己叫自己做十全老人。咁佳靈呢其實喺嗰一兩年裏面呢都另外再做咗十次呢就相當之犀利嘅收購嘅。咁令到佢哋嘅嗰個規模呢又再變大咗好多嘅。咁跟住呢度即係約略數一數啦，呢十樣嘢就係、是。咁80年9月就用咗8200几万呢就買咗呢一個係維達航運返嚟嘅。咁就進軍航運業啦。咁呢間上市公司嚟㗎。跟住九月呢就買咗泰國叫做 Rama Tower 嘅一間公司，就係泰國嘅保險同財務公司嚟嘅。就呢一次呢就係買咗係呢個計一計先，即係13.7買咗200几万股咁樣。咁就11月呢就用咗1亿4200几万就買咗捷聯返嚟嘅。咁捷聯呢間公司都係上市，不過呢就佢就冇陳容清就冇自己管，就俾咗佢師傅鐘正文嘅。第四單呢就係12月就用呢一個嘅6000几万港币，用1亿港币呢就買咗日本嘅上市公司日活影院，日活院線即係做戲嘅。如果你細個有睇嗰啲咩蒙面超人啊 ,click clack 嗰啲呢就好多都係呢間公司即係、就是、電影公司代理㗎啦。咁呢間嘢呢就係、是、日本非常之歷史悠久㗎啦，佢1912年成立嘅。咁佢除咗拍戲呢，其實最值錢嘅地方呢就係呢間嘢日本有地嘅，因為喺早年呢日本買落好多地。12月呢佢就同邱德根鐘正文同埋馮景熙，即係新鴻基三劍俠之一呢，就組織咗間公司叫橋聯地產。咁呢就係、是用佢呢就係、是、買咗一間空殼嘅上市公司叫港九海運，呢間冇咗好耐㗎啦。咁就買咗8亿6300几万嘅。第六單呢就係、是、81年6月就買咗友聯銀行嘅10%。咁呢、這個唔知幾多錢啦，但係即係當所相信都唔少錢㗎啦。六月就買咗奇昌人壽返嚟，咁今次呢就係買咗佢嘅46%嘅。咁呢個錢都唔知幾多啊，但係作為奇昌人壽即係當時都比較大嘅保險公司啦，咁都唔會少錢啦，相信又係。第八樣呢就係、是、八月呢就係、是、佳靈置地美麗華同埋新景峰呢就買咗美麗華酒店隔離嘅一幅地嘅。咁呢就係、是用咗係18亿7600几万嘅。咁、就打算起一個可以媲美置地廣場嘅一個商場咁樣。第九單呢就係、是、八月就同置地合作，咁就 向呢個聯合汽水咧就買咗一笪地翻嚟嘅，就係1亿2000几万嘅啊。咁然後11月咧就再買咗新西蘭一間保險公司50%咁樣嘅。咁由呢啲睇到咧，其實佢就正式咧就同呢個置地咧就拉上關係嘅。所以睇到呢度有一個當年嘅報紙嘅專欄報導啦，叫置地佳玲咧就手拉手咁樣。咁啊，即係置地嗰陣時仲未衰落嘅，嗰陣時仲係香港即係首屈一指嘅地產公司啊。咁兩間聯手咧就即係好似好無敵咁樣啦。咁啊～睇下啦，淨係我頭先咁樣講呢十單收購咧，都講到口水都乾嘅，基本上。咁佢要做咧，更加係即係當中需要嘅知識啊、魄力啊，呢更加就唔需要多講啦。咁究竟佢裡面工作嘅情況係點樣咧？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就會再同大家講嘅。咁就好，咁啊，今日 差唔多， 暫時講到呢度先啦。 OK， 下個禮拜再見，個市繼續升嚇。 好，拜拜。 拜拜。 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大家好，而家是晚上时间的10:01，预料一股海洋气流将会在明日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至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雨，同埋沿岸有雾，最低气温约为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3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至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天气温暖，本周中后期气温显著转凉转冷和有雨的。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1度，湿度87%，一阵间10点会有分身旅行团的重温，大家看看曾健华带大家看京都看些什么。